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粤剧《盘夫》。在剧中，徐玉兰扮演曾荣，金彩凤扮演严兰珍，这是1962年的录音。 贵人请上来来，我今晚与他去相依，官人请坐。 你不在，我早就受了。 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立刻叫我娘子；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小姐。事实上，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夫人。哼，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。 常言说得好，有理不言之。来来来，娘子请来见礼。 好一个有理不言之，来来来，总监一礼。 请坐啊， 请坐。 啊，娘子，你溜出茶飘香下楼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？ 官人，你在书房这人， 在书房嘛读书啊， 读书，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？ 你可知苏秦原谅此孤哦？ 他倒比起故人来了。啊，官人。 上女到底有什么事呢？ 这啊，问人，我见你做事聪明不准，不知道问人你是为了何事？ 这是我母。 嗯， 古人是与古人啊是我的心是有财神子啊，别人的心是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是我俩知音儿，有人知我心的事，是非碰到真一不爱而不知，我从小读过圣贤书，我要采你贵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红道的老仙子啊！好，你既然夸口，那么你倒采采夸。 到后有一笔， 你将我逼 恰好来呀、啊，啊，官人，啊，官啊人，你好啊比天啊长哟，我为妻苦比日月比那心，那月上两人心也明啊，月上问来我心啊也昏，你官人茶有千金担，我为妻分挑不把亲，问君你你哪里是啊啊啊，你快把真情是深难我听啊，难真的我是真心，我岂可为他一片心，我本什么本将啊，本什么，哎呀，你想真的是他听这那他又是妻子又是情人，逢人是在三分八比多钱讨一变心，长一了寡妇八比男娃和自人自面不尽心，越想真的与他将走。 哎呀，这本子下面有文章，哎，官人啊，你真正面前莫说假，在家人面前你莫虚呀讲，你欺人不把真心说，我问你呀，又是谁上梁啊？ 原来他有三样的原则。 仍然不肯吐真情，可怜他无家苦归少亲人。官人啊，你休别离，你莫伤心，你亲人还有我娘啊难争，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说出来，我难争 金贼年少啊，我把你在老城走马桥走了呀，你马哥走什么马你见人老年啊，少你王英把刀在朝中，你眼眼重量多多少，却暂时我不心太凶，你以为斩草一枝啊根，偏偏倒成我真啊用，小生杀在凌云子，听在你京城老年松啊。斩草之根要害真勇，既然是真你两家冤得他，你为什么将烂真的众生去许真勇，怪不得他寂寞像眼中钉，夫妻到老不共。 你是万啊你是万， 骂你精神你是同朝为一样啊干，将来真众生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，小心杀有车的车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 哎呀，亲自以来心惊胆寒，他要斩我年岁这妇女终于妇女情，我难真做人好为难，老弟弟你做将人哎，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啊，弟弟呀、啊、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干。 早问我啊，早问我，我 去找孙子。 妈，你见着早问我，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，你任用金陵之宝下大妹，我用那清风宝剑下的人多，一命钱啊一命钱， 怎么你是几天都把事来了？ 妈，你见。也没有听你这无家护卫的烂小人，我才不应说明明是真乃中间不平人，小心杀一把关主将你七关下斩去从军啊， 朝中自身不马兵，不知你还要马瑞人， 你来追你成婚，免得谁有理无根，将你放心输太娘们， 好气好。 人家要我陪， 我倒是不肯赔，人家不要我赔啊，我是偏偏要赔。 好好好，那你赔，你赔，你赔。 好好好，那你听，你听，你听着。哎，啊，小姐呀、啊，小姐， 此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 娘子啊，娘子， 咦，谁叫你娘子嘞？ 兰真啊，兰真。 哦哟，史书上面到你兰真三个字了啊。 哎呀，官人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。喏，官人啊，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啊。 好好，你背吧，我准不要听。 你几次上班要问问我的心事？哎，小生不是，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？ 我不什么的事，人不晓了。乱情人啊， 我不心脏来奔，那冤家初时多小心，我难争初时要帮得见有二平 同朝为一 年你把来你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中外难，小生杀有吃头食，我把你无子一地的转，找父母啊找父母，我骂你金子找问我，你七年不是把妹妹做，你人用金子把谁大妹，我都心动包你别问我岳母亲啊你母亲，骂你金子岳母亲，你是一家富贵的烂小人，我谁不应说你命令字死不到中间不明分，小生才与高官做我将你欺负一下子去从军。 难道你眼睁睁看我去走？

与我长借细草， 我跟你交接。

顶着一个。 贤婿啊，就看在老沈的份上，叫他起来吧。 顶不了他。 哎呦， 怪人呐，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就叫他起来吧。 若不是相结相亲，定让你这个老奴才淋上三天三夜。 哎呦， 起来。 哦，多谢姑爷，多谢小姐哟。 后堂摆宴，大家同饮呐。张郎，随我来。 张郎，随我来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